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爸，少抽点烟吧，妞妞换下来的衣服全是烟味儿。 爷爷，书上说吸烟有害健康。 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烟草危害是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5月31号，世界无烟日，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爱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我是李科。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交通部表示，将对调整后的农村客运、出租汽车油价补助资金合理统筹，用于支持发展新能源公交。海归推动中国梦想照耀征程，由人民日报社、中国侨联指导，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与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共同主办的中国海归群体与改革开放40年2018第四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于2018年5月29号在京成功举办。5月30号起，北礼士路部分道路禁止机动车南向北方向行驶，西皇城跟北街等道路禁止摩托车、大型载客汽车通行。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美国团队已经抵达朝鲜，为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做准备。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批准由该国选举委员会递交的文件，决定于7月25号举行国民议会选举，产生巴基斯坦新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泸州市纳溪区近日出土狮头龟身住处，经鉴定该住处属于清中期石刻，造型十分稀有。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明天起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该剧于1868年首演于慕尼黑宫廷国家剧院，此版制作是国家大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澳大利亚歌剧院的联合制作，也是国家大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继2015年安德烈谢尼埃之后的第二次联合制作，演出将持续到6月7号。好的，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放慢生活的脚步，远离城市的喧嚣，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不褪色。经典九六九，越来越来越动听。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 Trust me, baby, we are not alone. Just write a song, let's turn it on. Trust me, baby, we are not in fun. 不是在梦中，是故事太冲动。I can't believe it, 你的风格让我这么驾驭，踏遍整个星球都没有人会想你。我就像一个白痴，眼睁睁看你降临，束手无策的感觉，你亲手把我降罪。No way, 怀疑你是外星人。可以上新闻，想对你说英文。I say how way， 怀疑你是外星人，可你太清纯，我只想要给我打零分。I say no way no， I say no way no， I say no way no， I say no way no。 I can't believe it， you make me crazy， 想要摸你，让我一关到底。I can't believe it， you make me crazy， 想和你飞。 果你是外星人，那我会做神盾局的特工，保护你的安危，更了解你的心。 I wanna be your hero， 为了你对抗宇宙，让地球人都知道你是能被我拥有。 Oh my god， 为什么他们都带着 camera， 他们应该知道艺术家是我，就像 Pablo。 我知道你的星球那里夏天到底热不热，肯定是因为你，因为你才变热。 I say how way， 怀疑你是外星人，可以上新闻，想对你说英文。I say how way， 怀疑你是外星人，可你太清纯，我只想要给我打零分。 I say no way no no， I say no way no， I say no way no no， I say no way no。 I can't believe it， you made me crazy， 想要摸你让我一关到底。 I can't believe it， you made me crazy， 想和你飞到地球里。Trust me baby, we are not alone, just write a song, let's turn it on. Trust me baby, we are not in fun, 不是在梦中，这故事太冲动。 No no, oh, I say no way no, no no, oh, I say no way no, no no, oh, I say no way no, no no, no. 把自己心仪的那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女生比喻为外星人，满舒克还挺特别的。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满舒克的这首歌《外星人》。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这样在嘻哈节奏当中展开了，我是李科。我们可以轻松地喜欢上一首歌、一部电影、一本书，甚至是一个人，却有可能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喜欢上现在的自己。那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你现在的状态是不是你曾经想要的呢？欢迎关注今天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当然你也可以加入到九六九粉丝群跟大家一起畅聊。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第一天。 再不如花的经验很自在，我说我懂了，活在期待，不如活

人的无可救药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我永远爱你到老。 说到苏醒的 Stand Up Again 这张全新的专辑，虽然是一张原创嘻哈大碟，但是里面呢，只要涉及到爱情的题材，他都会用他所擅长的 R&B 来进行一个调和。接下来这一首歌在创作的时候呢，苏醒其实也是展开了自己想象和幻想的翅膀，很浪漫的一首歌《巴黎恋人》。 公益主张 九六九， 公益主张， 公益主张。 你每天都会记得遛狗，因为回到家它就会提醒你。你每天都会记得吃饭，因为胃会提醒你。 你每天都会玩手机，因为推送会提醒你。但是爸爸妈妈却很少提醒你，你有多久没跟他们一起聊天吃饭了。让我们以身作则，弘扬尊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常回家看看。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为什么

角落。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不要以和人相比判定自己的价值，正因我们彼此有别，每一个人才显得特别。不要以别人的标准作为自己的目标，有人总是期盼没有的，却忘了现成的；追求遥远的，却无视身边的。境由心生，心情不好就会失去一次次微笑着感受人生喜悦的机会。经典969，我是李科。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说到经典，我最先想到的就是邓丽君，还有她的那首《我只在乎你》。这是一首我们这个时代从小到大都在听的一首歌曲，并且从来都没有感觉它会过时。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让我们有很深很深的感受。 我认为老歌《难忘今宵》就是经典。这一首饱含感情的歌曲，由李谷一演唱，唱响了20几年的春晚。在到现在看来呢，它还不失为是一首经典老歌，让人回味无穷。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 创业我们看到就这个社会在变化，多少旧的行业就土崩瓦解就没了，有好多呢可能还有点原来赚的钱叫了增长。我们一定要做新的行业，在市场上需要的是新的服务，所以这些创业者不管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他们都是很勇敢的。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曹德旺， 应该说做生意坚持以和为本，和为贵，信为本。年轻人都喜欢，跟我们那一代人不一样的，今天注册公司最好明天上市，后天成为中国首富，我认为太快一点。他们来问我，我跟他讲，你不要这样做，你这么年轻，如果变成首富了，你到30多岁以后怎么办？做什么呢？要去做神仙呢？ 已经是上午11点了，有点累了吧？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哦。 哟，张哥，